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哋新一期嘅健康解码咧又出版咗啦。今期我哋会随书附送眼福灵或者系老健嘅。咁如果大家有咩需要咧，就留意翻自己嘅樽身啦。咁记住，我哋呢一本书咧系 OK 便利店或者各大嘅报摊都有售。咁大家记住嚟买啦。 大飞我癫啦！今日星期五，听日旅行啦，星期六、星期日休息太好啦！今日录埋啦，今晚出到出唔到，听日啦咁。想讲范冰冰，咁咧其实我就讲过一次范冰冰啫，另外一次咧就讲人渣榜同埋贡献榜，咁啊楞到范冰冰啦，咁啊问翻有啲人话：，范冰冰洪金宝点会去德兴城啊？咁而家梗係唔会啦，但係你而家讲緊十几年仲未有水立方啊。德兴城係一级场嚟㗎啦。吓、啊、我哋唔可以用而家嘅角度去睇当时嘅，即係你而家揸住个 iPhone 就唔好讲诺基亚啦。第二，譬如我做节目都好啦，我都係讲件事，我就唔会吹水穿凿附会嘅。咁啊，洪金宝同佢之间有冇嘢呢？我都系听当时做洗脚嘅人同埋特骨嗰啲讲，因为嗰阵时我喺大厅，佢哋喺房，讲到鬼形鬼声咁，啊咁啊就系咁啦。咁其他咁个传闻，佢又有个佢范丞丞，范丞丞系佢个仔咁，我亦都唔会话佢一路睡瞓上去啊，佢男朋友系边个啊，同边个搞埋一齐啊，哎呀佢嘅契家佬系黄绮珊啊，我从来做节目冇讲，因为唔知系咪事实，但系喺德兴城里面传得出嚟，而当时佢拍嗰套剧集喺深圳，咁我就讲呢件事吓、啊，即系为咗博 view 咧，我唔做。呢啲嘢我唔做吓，咁、啊、再重申啦，咁啊咁啊，多谢大家支持啦，咁诶、啊、要谂港珠澳车牌嘅下个礼拜一，咁我就全日都喺网台，咁咧就有几个嚟倾嘅，咁同埋深圳湾车牌，咁如果有兴趣听到呢一节嘅，咪嚟咯。讲翻范冰冰，几个月一百日消失咗，九月十六号。在微博上高他生日，其实大家都等等他出现，又去美国成龙献计，那我都说了做节目这些真是浪费 Q 气啦，阿李神撇他，你真是浪费 Q 气。所以不讲，不是因为有没有 view， 是不讲，因为全部都是假的。有些人买呀，我最怕农场新闻，农场新闻你那些，那你那现在你很多时事评论员不知道讲什么的，那我就真的不知道了。咁我而家讲返已知嘅事实同埋共产党一套嘅方法。第一，范冰冰喺微博出现咗，喺北京，应该我估唔喺宾馆，喺屋企。然后两个钟头取消咗。有啲人话嗰啲名车唔见晒，所以我都冇讲。佢嗰啲办公室人去楼空、啊、工作室冇晒。内蒙嗰度系嘅。但是北京那些不会没人。而出事那阵时，范冰冰的工作室最主要的负责人其实在美国。而家返咗北京，即是话一出现咗崔永元爆大镬的时候，范冰冰是知道个后果在哪里。但是佢唔避你，聪明的方法要走咗㗎喇。但是唔走，即是当时唔走，因为有信心。有点解有信心？係因为已经係倾掂数㗎啦。倾掂数嘅意思就係话局限咗喺逃税呢一方面嚟搞你。以刘晓庆嘅标准罚咗笔巨款。啊可能停，而家大陆好兴啦，咁停呢个演艺事业可能两年咁。吓、啊、跟住就完咗件事，咁你罚钱，咁就上缴啦吓，咁啊咁辛苦刮埋俾埋你啦。其实在微博出 跟住佢嘅工作室亦都作出咗回应。咁你话哎呀，你讲啫吓，大肥，你又唔系吹，唔系吹。由佢出事到而家，除咗范冰冰拉过边个？呢三个几月枪打出头了，系要你所有嘅演艺界嘅人交人头、交钱、交税。寒蝉效应去吓你，攞咗个最大嘅目标，但系不能打死佢。呢、这个是正常的。第二，如果他的后台是黄岐山的，基本上没事发生啦。现在黄岐山是谁啊？习近平千方百计、啊、都要保住黄岐山，等他做副主席啊，大佬。一个这样的人物是他的亲密朋友，他会有什么事呢？啊，我想请问一下大家，海航烧到埋晒身，又话佢个仔郭文贵咁样烧法，公开晒你又私生子女各样嘢，黄岐山都冇事，凭乜嘢啊？即系咧，好多嘢咧，即系大陆有句说话好简单，我哋名胜古迹去睇。哎呀，你睇下嗱，呢度就桂林啦、漓江啦，呢、这个叫九马画山。你见唔见到啊？呢吉座山咧，嗰、那个壁咧，光秃秃嗰度咧，好似九只马喺度咁噶。只要你睇到，中状元啦。喂，一啲都唔似喎。唉，呢啲嘢你唔明噶啦，形象加想象啊嘛。睇到两分形象，自己谂多八成，咪等于啱咯，就系噶啦。而家香港咧。唔好喺香港啦，其实好多时事评论员啦，咁我唔敢讲我自己系唔够料，真系唔够料吓、啊，所以我佩服萧若元，揸住已知嘅事实，然后用逻辑推断去推断呢件事嘅发展，未必啱，但系八九不离十，呢、这个强嘅，咁我强啦，范冰冰。仲有一个信号嘅，哎呀，冯小刚而家乜乜乜啊，去咗美国啊，点样啊，匿埋啊，黄忠军啊，唔系事实，共产党俾如果俾得你去美国，即系批俾你去嘅，有乜问题啊？好似王健林咁，唔离开得开中国，咪掠过嚟香港咁多咯，唔系好似去澳门咋，去咗澳门咁样多。咁咪叫出国啊？吓、啊，系咪啊？唔系，仲有一个最主要嘅现实，范冰冰喺佢出现咗，即系佢出现咗啦，微博两个钟，跟住佢嘅工作室回应咗佢，有多粉丝不留言之后，九月二十号，即系寻日，北京法院就根据范冰冰。去控诉七单案，六间公司肖像权侵犯佢嘅，判范冰冰胜诉。呢、这、一个就系最大嘅政治信息。喺呢个时候都政治性都胜诉啊！吓，点解？因为顶得住。仲有上次我做节目讲嘅贡献榜，既然都冇贡献咯。点解贡献榜仲有你嘅名字？范冰冰排第100，贡献榜评分系零，都要上贡献榜。点解？共产党一贯做事，呢件事唔好摊开佢，摊开佢，大家落唔到台，大家倾唔到埋到攣嘅话，呢件事就只有夹硬，大家就去噶啦，车毁人亡。只有呢件事。佢失踪咗两三个月，台底大家倾掂晒数，应该点样处理？系要死嘅就死，但系点样可以减到最轻微、最低嘅影响？然后做一个决定。范冰冰就系等紧九月十六号佢生日，呢、这个最大嘅信息就系佢嗰日虽然冇现身，而李晨佢男朋友亦都喺嗰日出微博。二九月二十号，北京法院判李晨都相关，其中一件案就关于佢同范冰冰。 性要开心。睇政治唔止睇咁多嘅，仲要睇多单新闻。赵薇喺佢出完微博生日之后两日，佢就喺法国饮红酒，佢自己架酒庄饮红酒享受紧。点解啊？佢喺法国啊嘛，咪可以啊？你错啦，盘根错节，全部所有嘅利益喺晒北京。即使个人喺法国，为咗保住佢北京大陆嘅钱。讲嘢，佢唔应该咁高调。其实过去呢两三个月，留意下，所有明星都好低调，吓，全部好似唔见晒咁嘅，系点啊？等紧呢个结果咯。当范冰冰出嚟俾咗个信号俾全世界嘅话，叶薇就出现。所以大家放心，好快我哋见到一个哇，好靓好靓啊，又白啊，又够霸气嘅。豪门范冰冰再在我哋嘅眼前，可能否多钱，而亦都因为咁，大陆嘅税喺娱乐圈呢部分税改由抽6%定7%，变咗抽42%，而将所有嘅明星嘅身价压咗落嚟，借呢件事仲追讨半年税，抽42%。在这件事里面整缩了整个娱乐圈，你们赚到的乖乖地呕翻出来，即是我之前讲的做节目讲句，现在共产党没钱，虽然是冰山一角，娱乐圈有几多钱啦、啊、是不是，但是都要发放这个信息出去。你揾得呢个钱，阴阳合同又好，你呃水都啦，你要有后果。你而家就系要回水噶啦。共产党嘅处事方法，臭屎勿冚，台底倾掂佢，扬咗出去，大家都冇住。你后边有个神仙，我后边有个神仙。当然，我相信范冰冰。可以捞得咁大，华儿兄弟可以做得咁成功，后面系有人撑嘅，但系唔系黄绮珊啲级数咯，吓、啊、人就实有嘅，但系问题喺到边一度咯？如果系黄绮珊，根本就唔会发生啦。而家除咗姓习之外，仲有姓黄噶嘛？系咪啊？黄习体系啊嘛？啱啱啊！连刘学都可以唔放在眼内啊！黄绮珊啊，吓、啊、郭文贵玩咗咁耐啊，纹风不动。所以咧，海航集团唔会死，经历咗风波，要卖嘅卖，重新整顿咗，要行嘅始终都行翻。范冰冰呢件事喺娱乐圈风暴。交人头，各方面所有的娱乐公司已经制片公司同中国共产党倾掂数，以后怎样行，要怎样交出来，好过将你们一 Q 打死晒，靠打死晒乜乜都冇。而家中国共产党要你改变咗你哋嘅规则，跟佢嗰度玩。而你哋将你哋曾经揾到嘅钱或者呃税收嘅钱呕突出嚟俾佢，呢个先系最大嘅目的。所以打范冰冰有作用嘅，范冰冰基本上可以断言咁啦，轻轻放下完咗噶啦。赵薇好快就翻中国噶啦。有啲话黄有龙如何如何，唔系事实。我讲俾你听，就系而家系咁样。咁咪都好啦，起碼喺荧幕上再见到一个超级巨星啦。范冰冰冇乜嘢，即係除咗嗰度冇微量之外，真係冇乜嘢真係可以摆得上台嘅，可以俾人哋噏出嚟嘅电影啊电视啊，好巴闭嘅真係少。吓、啊、俾人印象中噏得出嘅都少。噏、啊、来噏去都仲係还珠格格做金锁先至大镬。但是他走出来，我就是超级巨星。走出来 由嗰阵时去康城俾人笑啊，哎呀唔识着衫啊，行好地毡嘅规矩啊，夹硬去，去到而家真系国际化，系人都识你，系佢自己拼命咁做出嚟嘅。我对一啲肯拼命同埋肯努力嘅人，我特别欣赏。虽然佢都唔使我欣赏，呢次做到呢度，拜拜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。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隻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